欢迎收听多人小说剧《龙骨焚香》，作者：尾鱼，制作：生之忧，喜马拉雅独家出品。 《龙骨焚香》第八篇《昆仑天梯》第24集。 不可能发生！你这是什么意思啊？邝家的口说是假的？合着邝家祖上跟水鬼的祖师爷一个德行，都在欺骗后人？这祖宗和儿孙之间还能不能有点信任了？ 这倒不是。阎罗根据这份口述确实得到了麒麟经，也确实完成过一次阎罗生阎罗，从这一点来看，口述不是假的。我只是觉得邝家工匠探听到的这则消息真实性要打个问号。现在我们都知道，麒麟身上最宝贵的东西是麒麟精，而麒麟精是自体繁殖的关键，往大了说，是整个神族能否延续的基础。皇帝一族如果不是十分确认，极其肯定麒麟精再也不可能有了，怎么会做出神人跨代跟人融合这样的决定呢？ 是啊，只要有麒麟精就有希望，皇帝家大业大，人手也多，人家不知道要找麒麟吗？ 我们用今人的观点来看，麒麟精这么重要，麒麟那就应该是受保护的动物，是应该被官方圈养的。而且灭绝不是一天发生的，是一个过程，麒麟是慢慢变少的，神族人应该在最后一头麒麟死之前就已经察觉到了这个不祥的征兆。 小江说的很有道理，这就好比对国计民生来说很重要的资源，在耗尽之前，国家要么想方设法找新矿，要么拼命开发可替代资源，不可能坐等到耗尽的那一天才知道着急。 没错，这是第一点，神族人拼命找了好多年，穷全员之力都没有找到，蚩尤方派出一个精英小队居然就找到了。 第一点就说到这儿，放诸人自行体会。江炼继续说第二点。 我看到口述里提到伏羲后人神眼看命，我才意识到伏羲是八卦的创始人，而古早的时候做重要的事情习惯卜卦，要不要出征，要不要播种，打卦已经渗入到日常生活中了。 啊，麒麟灭绝这种事他们打卦确认过？ 这件事情这么大，老话说不到黄河不死心，想让全族人都死心，接受现实，寻找出路，必然要有一个确凿的结果摆在面前。一次打卦族人都未必相信，怕是一而再再而三，又不同的人操刀得出了同一个结果，大家才最终接受。这是第二点。伏羲后人打卦的结果是麒麟灭绝了，但蚩尤方派出了一个小队找着了， 所以根本就没有活麒麟这回事儿。他们对外放着假消息何必呢？有什么好处啊？ 好处多了去了。司马，我们手下是带人的，我们没放过假消息吗？有时候下头的人无所谓消息是真是假，他们最欢迎好消息。 是啊，那个时候蚩尤方战败，还退进穷山恶水的地方，整体士气应该都很低迷，你一下子找到了麒麟，简直就是为追随者打了一剂强心针，是不是有种天命所归的感觉，让人觉得又有指望了？ 哦，这倒也是。 景如斯绕过弯来，他一个快60的人了，还要绕这种脑子，真是不容易。哪知江炼就是不让他消停。 不过也不全是假的，还得往深里看，里头有真的部分。 到底真的假的呀？小江，你给我一次性把话说清楚，我这脑子好不容易捋清，让你这一句话说的又变成浆糊了。 这景如斯手上要是有锤子，真能把江炼拽过来在他脑袋上锤7-8个包。显琼花失笑，觉得这四姐跟老小孩似的。 四姐，你让江炼慢慢说嘛。 之所以说不全是假的，是因为阎罗到这之后确实找到了麒麟精，所以这里头存在一个悖论， 没有活麒麟就应该没有麒麟精，但现实是没有活麒麟却偏偏有麒麟精。那么问题来了，这麒麟精是从何而来的呢？ 哼，从哪儿来的，还不是把死了的那头挖出来的。 这话一出，帐篷里瞬间安静到了极点。神棍浑然不觉，还在那儿看显琼花他们看完了割下的那张纸。 你刚说什么？ 啊？我说什么？ 刚江恋问，这麒麟精是从哪儿来的？你答什么了？ 我说话了吗？我没说呀。 什么情况？神棍莫名其妙，抬头时一脸茫然。孟千姿只觉得整件事情诡异到了极点，身上的汗毛都竖起来了。显琼花和景如斯对视两眼，不约而同地往远坐了一些。神棍终于反应过来了，自己的脸色也白了，求救似的看向江恋。 哎，小恋恋，我是不是又突然讲自己不知道的话了？我说什么了？ 江恋脑子里突突的，先向孟千姿解释。 神棍之前不是会做梦吗？这段日子不做梦了，但会突然间说一些奇怪的话，他都没意识到。等一下，你们先别说话。 神棍刚刚突如其来的那句虽说简短，但信息量极大，好像盖口开了闸，有什么东西正源源不断流入他脑子里。景如斯戒备地看向神棍，很怀疑他是被什么给附身了，思谋着是不是应该绑起来比较稳妥。外头的风又大了，从雪峰顶来一路擦过帐顶，不知道其间是不是裹带了雪粒，帐篷顶不断发出沙沙的声响。江恋抬起头来，嘴唇发干。 我知道了，我对这种上古神兽不太了解，不过我听说有一种树叫胡杨，千年不死，死了千年不倒，倒了千年不朽。麒麟既然能活两千年，死后估计没有那么快腐朽。最后一头麒麟已经死了，金翅凤凰也活到了尽头。这话是真的，没有活麒麟，蚩尤族人派出的那列小分队背负的秘密任务不是找活麒麟，而是挖死麒麟的尸。那列小分队不知道挖了多少具，又或许挖的只是那最后死的，这些不重要。总之，他们在某一头的体内找到了麒麟精。没长成的麒麟精，如果长成，早就被取用了，所以一定是没长成的，在神族人眼里没有价值。 啊！ 神棍激动的一拍大腿，满脸泛红。江恋一看就知道他想到关键的了，只是景如斯吓了一跳，还以为这人又发病了，险些扑上去把他摁倒。因着太过兴奋，神棍说话的语调都走音了。 早就没有麒麟精了，他们走的是绝路，兵行险招，想自己造啊。首先，麒麟精是在麒麟体内孕育的，那现在没有麒麟了，得先找一个代孕的。 太岁， 孟千姿说完了才觉得哭笑不得，神棍居然把太岁叫做代孕的。 其次，一颗麒麟精远远不够，蚩尤这头的人很多，需求量巨大。 息壤，得有息壤，这样才可以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许许多多。 还得有水晶安放他们的原始意识，否则意识消散复活就谈不上意义了。千姿，现在已知蚩尤方有了这么个计划，但是他们战败，一切神器也好，工具也好，都被皇帝给缴获走了，皇帝还准备整合一切物件封箱。你想达成计划，你都需要些什么呢？ 江恋拿过空白的纸，又提笔在手，在纸上画了个方框，看向孟千姿。这问题适合孟千姿来答，他是山鬼王座，考虑时会从实用性和可操作性入手，而不是简单答题。 我需要一个内应，直接参与封箱这件事，这样我才能明确我要的东西都在哪。 那个时候想在皇帝一方找到内应应该不难，很多神族人顺应他， 是因为他打赢了，也是因为实在走投无路，而非心甘情愿想和人融合。你接着说，还需要拿到什么东西？ 江恋在纸上写下了内应两个字，神棍的喉结滚了滚，看内应那两个字觉得怪刺眼的。孟千姿仔细思量， 我需要水晶、息壤、山胆，我也要，因为山胆是水晶的天敌，把这东西留给敌人对我来说隐患太大了。 江恋把这几样写在那个方框里，冼琼花这才反应过来，小声给景如思解释， 这个方框就代表那口箱子了。 最主要的就是这几样吧， 再多的孟千姿就想不出来了。很好，江恋转向神棍， 你给我们讲了不少次你的梦，通过你的梦，我对点算箱子时的场景有了一个大致的概念，总体来说都是神器，连女娲团土的人偶、伏羲造就的八卦都有，水晶也好，息壤也好，在那些物件中还真算不上金贵，而且并没有硬性要求说哪个物件必须装在哪口箱子里，大家自由配合，互相之间还可以帮忙，比如我这口箱子装不下了，放到你那口去。 神棍咽了口唾沫，他想起某一次的梦里是有一个人抱了七块兽骨，跟他说自己的箱子放不下了，而他很热心地接了过来。 也就是说，那个内应其实是可以通过种种手段，偷换也好，明换也好，把蚩尤方要的东西都装进一口箱子里，偷一口总比偷几口要方便吧。 那是，一次性搞定嘛，贼也要讲效率的。 哼，看来这位四姑婆已经不知不觉很认可我的话了。还有一个问题，那口箱子光装这些东西是不可能的，为了掩人耳目总得装点别的，最不济也得装满吧，不然也不能封箱啊。现在我知道的七块兽骨、圣家九灵应该都是来自这口箱子。哎，千姿，你的金灵很可能也是。 啊？确实，金灵太不寻常了，应该也是本该封箱的古早物件。 圣家九灵，金灵九用，剩下的灵是用来和逝去的人沟通的，你的灵是用来和山、山兽甚至山上的风沟通的，说白了性质是一样的，应该是一系列。我甚至怀疑剩下的灵也跟你的一样，只是九种灵片，后来到了不同的支系里被拆分包裹上了花哨的外壳而已。 也有可能这金灵也是蚩尤方指定要的，无利不起早，山鬼追随蚩尤那总得有点奖励吧，而且有了金灵那才能抛山藏胆呢。 也许吧，江恋把这几样也写进那个方框里，然后把纸张拿起来朝向孟千姿。 现在箱子已经齐备了，你怎么偷？ 天时地利人和吧，我需要在对方防守松懈的时候下手，还需要知道这个箱子摆放的具体位置，不然一百多口箱子看上去都差不多，根本认不出来。 啊，没错，这些都需要那个内应从中活动，他在归置箱子的时候要看似不经意，但特意把箱子放在指定的位置，这样他的同伴才能目标明确，一击得手，犹豫都不带犹豫的。 神棍想起自己最初的梦里那双自浓雾中伸出的偷箱子的手，真是百感交集。冼琼花也有点唏嘘，他的目光落在邝家先祖的那页祭术上。 偷走了箱子却打不开，所以才根据印记找到了最初的工匠，这也是为什么邝家人会卷进来吧。 孟千姿接过江恋手中那张画了简易箱子的图，看着看着有些走神。 开箱之后又是另一番安排了吧，水鬼得了水晶，山鬼藏了山胆，山水不相逢，邝家带走了空箱子远走，安分守己不进江湖，盛家得了灵避居深山，七块兽骨不知道扔去了哪，但七道利器显然入了世，甚至惊动了圣人老子。箱子里还会有别的吗？也许有， 但不那么重要，没准被蚩尤的追随者瓜分了吧，也不知道这分配的标准是什么，会不会因着分配不均平起争端。无所谓了，大的框架轮廓已经形成了，妖夷地窟、水鬼的传承、金汤穴，以及神秘的不语而飞、不面而面的预言。水鬼因着体质特殊是最理想的转化名，但万一人数不足，金汤穴里还有次一等的后辈。 正想着，孟千姿听到江炼轻声说了句， 我算是知道水鬼家这几十年来的祸事源头在哪儿了。 为什么那些复活的人哪怕样貌完美了，寿命始终不长？为什么阎罗生阎罗只能一次，不能像上古时那样自体繁殖一代又一代？因为那颗麒麟精是从被挖出的死了的麒麟身上得到的还未生成的器质品。麒麟寿数2000，只得一精，足见麒麟精的获得有多艰难。这颗拿太岁当孕母，本就发育残缺的麒麟精，也不知道经历过多少漫长的岁月才育成，又经过了多久才由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了许多。 精成之时，不语而飞，不面而面，这打卦看命不是骗人吗？明明就没有成功啊。 也不能这么说吧，我和神棍聊过这事儿，看命本质上是超脱了时间的维度，看到了未来的某些表象。看命不能回答问题，不能告诉你时长，不能指引你向东向西，只会给你一个画面，你自己根据这个画面去揣摩。比如说你看到未来的自己拿刀砍人，但你不知道前因后果，也不知道自己当时是自卫、蓄意伤人还是无意为之。他们的打卦也许只是看到了有人可以完美的样貌重生，至于这个人活了多久，后续怎样，他们都不知道。但是这个画面足以让他们不顾一切投入所有，以为这条路可行。 哦，这么说水鬼是没救了。 他想起宗行的笑，想起他的一再托付，江炼沉默。水鬼这件事儿，本质上像是一场事故，集体用错了药，药已经吃进去了，吐不出来。有些人早早死去，有些人苟延残喘，有人给这死亡开端，有人给这死亡结尾，时长时短都是同一批受害者。孟千姿没再说话，像是为了分散注意力，他开始去收理地上的那些纸页。他听到自己的声音像软软的飘在耳际一般。 可是谁去跟宗行说呢？ 千姿啊，你帮人别帮的感情太投入了。水鬼家的事儿我也知道，他们出事儿的那批人已经死得差不多了，再死也就只多死一两个，不会再有大的损失了。他们其实心知肚明，找我们帮忙只是想求一个明白。 什么叫也就只多死一两个呀？哪怕只有一两个，爱他们关心他们的人也会伤心啊。 一朵花谢了，山不知道，山不在乎，但紧挨着花的那一朵会在乎。江炼伸过手来，本来是想握住孟千姿，孟千姿躲开了，笑了笑说， 我没事。 说话间自己都没留意到有一行泪自脸颊上划过，啪嗒一声滴在整理好的纸面上。他低头去看，原来最上头的这张是江炼画的那幅路线图，大家都没来得及也没顾得上去看。眼泪滴在纸页的上半部分，如诗的泪痕间印着几个字，昆仑天梯。 多人小说剧《龙骨焚香》，原著尾鱼，制作生之忧，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